并担任总统或首相，伊丽莎白二世当年必定觉得好困难。台风南马都吹袭日本九州，部分地区停电，影响超过27万户。风暴亦广泛影响交通，飞机、航班和新干线服务暂停。星期一是否恢复，视乎风暴情况而定。在广岛站，民众赶在列车服务暂停前购买车票。各公共交通服务营运商提醒民众留意最新消息。另外，综合各地消防消息，宫崎、熊本、鹿儿岛、广岛、高知等县都有房屋受损，和树木倒冧，亦有人受伤。首相岸田文雄昨日召开应对南马都的内阁会议，呼吁民众留意气象和避难信息，及早采取行动。日本气象厅预测，南马都登陆九州后将继续北上，听日直卷整个日本，造成大范围影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警告俄罗斯如何应对近期在乌克兰战场的挫折，仍然是未知之数，要求驻守在乌克兰邻国波兰一个基地的美军人员保持警惕。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该基地为基辅提供支援。米利参观基地时说，现时对俄罗斯来说，战事发展并不顺利，美方有责任保持高度战备和警戒状态。米利强调，并非暗示驻欧美军面临的威胁增加，但就要时刻做好准备，因为在战争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永远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39美元，卖出167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83，瑞士法郎0.964，加元1.325，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另外，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点，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长崎东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沿岸。预测本港是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和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亚皆路街对出。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车龙几长噶，排翻去龙翔道啊，近住天马苑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咁车龙一路排翻去龙翔道啦，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嘅交通。龙尾就喺天马苑。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喺九龙区，咁受较早前嘅水管急收影响，喺观塘嘅翠屏道、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咁而喺新界方向，而喺新界方面咧，粉岭嘅马色路有爆水管啦，咁马色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嘅慢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啊，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 poet, lyricist,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19日，陈茂波估计本年度赤字超过1000亿，财政储备或降至8000亿元。 新增7322宗确诊，多23人离世，当局称疫情暂未见反弹。 西贡白沙洲有独木舟疑因强风翻侧，多人堕海。 台东6.8级地震，有楼房倒塌，大桥断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2啊！千禧年代呢度咧有萧乐文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因为疫情啦，同埋一啲入境检疫措施等等啦，咁啊，上星期见到田径总会咧就话原定11月20日嘅渣打香港马拉松宣布取消，其中提到话大会咧就系未收到批准可以举办赛事啦，话距离原定嗰个赛事日期咧得翻2个月嘅时间，跑手同埋持份者都未必有充分嘅时间做准备，所以就话喺别无选择嘅情况下咧，决定取消原本喺11月20日嘅渣马。另外一个嘅国际赛事咧就系国际龙舟联合会咧。就原本應該咁講啦，香港咧就係、是、世界龍舟錦標賽咧，原本啊出年八月喺香港舉行嘅。咁而家國際龍舟聯合會咧就喺星期六嘅時候咧就係、是、召開咗特別會員大會，就係話因為香港一啲訪港旅客嘅檢疫啦同埋隔離安排咧，仍然較其他國家嚴格嘅，咁所以就通過2023年將世界龍舟錦標賽改去泰國嗰度舉辦。呢個就係香港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Facebook 嗰度提及嘅。整个详情一啲唔同体育赛事受到疫情等等或者啲措施嘅影响，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体育专员杨德强亦都系电话旁边嘅。早晨， 早晨。 早晨，楊德強，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先講下世界龍舟錦標賽喺龍舟嗰方面先。上個禮拜六就即係佢哋通過啦，就係、是、決定原本世界龍舟錦標賽咧就係出年喺香港搞嘅，就變咗喺泰國搞。點睇呢一個決定咧？會唔會都覺得可惜啊？等等。 嗱，呢啲大型嘅賽事取消咧，我哋當然覺得可惜啦。咁因為我哋知道香港龍舟總會咧。就申辦咗呢個賽事咧，都一段時間㗎啦。咁佢哋都係預備咧，喺出年八月就會做呢個比賽。咁我哋政府方面咧，亦都同佢龍舟總會係有一路聯繫啦。咁同埋咧就會同佢即係提供需要嘅協助嘅。咁但係呢個賽事咧，因為離開而家咧都仲有11个月嘅時間，咁所以咧就龍舟總會咧都仲未同我哋咧去傾一啲具體，譬如話比賽嘅安排啊。以至到防疫檢疫措施咧，其實講緊係差唔多一年之後，都未講到呢啲咁具體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就啱啱星期六啦，就呢、這個國際龍舟總會佢哋同會員大家傾過之後咧，就決定以現時嗰個情況咧，就做一個一年之後嘅決定啦。咁呢個我哋覺得係比較可惜嘅。 嗯，不過我想知道香港方面，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其實有冇向政府反映過喺現時嘅一啲檢疫啊或者防疫措施之下，佢哋要辦賽事或者爭取呢啲國際賽香港辦嗰個困難 咧？如果你以現時嚟講，就嗰、那個防疫檢疫措施大家都知道啦。咁、但係咧就一年之後究竟係點嘅情況咧？其實而家都比較難去講嘅，講得好實啦。咁所以我哋一路咧都係同龍舟總會講，就話大家密切留意住嘅情況啦，同埋都反映翻俾呢個國際龍舟總會聽，就話我哋香港亦都會因應嗰個疫情嘅發展咧，去調整我哋有關嘅措施嘅。咁確實而家離開呢個比賽，其實仲有11个月時間，亦都我哋都反映咗我哋即係香港方面係一定會即係去支持呢個賽事嘅舉行嘅。 但對於舉辦方嚟講，人哋都要準備啦。雖然就話有成11个月啦，咁亦都涉及到唔同國家或者地方的選手，要早啲做一個嘅落決定，係咪都係合理咧？11个月嚟講，而家都未知道係咪可以喺香港搞，對於主辦方嚟講都係好大嘅變數，係咪咧？ 但對於我哋嚟講咧，11个月之後咧，香港係可以辦呢個賽事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國際龍舟總會同佢哋嘅會員覺得咧，以現時嘅情況嚟估計咧，就有其他嘅地方咧，現時嚟講個防疫措施係比較鬆嘅。咁因為咧，呢、這個國際嘅龍舟比賽咧，佢個選手嘅人數比較多嘅，而呢啲選手咧，就以往嚟講咧，除咗係出席個比賽之外咧，亦都係有好多嘅交流啊，或者係參觀嘅活動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唔想有一個比較嚴格嘅一個防疫檢疫嘅措施，希望咧啲譬如啲選手咧，係可以一般旅客咁樣咧，係可以去自由去觀光同埋去做其他嘅活動嘅。咁變咗佢哋而家評估嚟講咧，就覺得香港現時嘅措施咧就唔符合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期望啦。咁而泰國咁佢哋覺得啊，而家已經係比較開放啦，咁所以咧佢哋傾過之後咧就傾向就話啊，不如喺泰國嗰度搞啦。咁係一個咁樣嘅決定啦。咁但係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一年之後咁個情況係點咧？咁我哋都係按照個疫情發展去即係去調整我哋嗰個策略嘅啫。 嗯，頭先你講到啦，即係除咗話喺香港有個比賽，人哋可能係更加寬鬆啊，或者去唔同地方觀光啊嗰啲都更加寬鬆咧。點睇人哋譬如其他地方或者一啲主辦方有啲咁嘅考慮咧？長遠嚟講，對於其他體育賽事會唔會都有啲嘅借鏡，或者睇到一啲情況，就係人哋都有呢啲考慮，可能人哋都未必會再考慮喺香港搞嘅咯喺短期。之內 其實咧呢、這個就要咁睇嘅，因為咧每一個賽事咧，佢嗰個性質同埋嗰啲選手嘅一個，譬如個人數啦，以至到嗰個參賽嘅期望咧，都係有唔同嘅。譬如話我哋嚟緊都有好幾個呢啲國際嘅大賽，包括嚟緊星期六我哋有一個國際嘅足球比賽，係香港對緬甸啦。跟住10月份我哋都有呢、這個杜海泳同埋有呢個桌球大師賽。11月咧，亦都有國際嘅7人欖球賽。咁譬如舉個例，呢、這個桌球大師賽，我哋係有世界前列嘅選手。欖球賽亦都係有前列，而家世界前列嘅隊伍。咁呢啲比賽咧，佢哋啲選手咧係對個比賽本身嘅要求咧係好高嘅。佢哋亦都唔介意咧係留喺個酒店嗰度做一個所謂閉環式管理，因為佢哋嚟香港咧係好專注呢個比賽，只係去訓練同埋去比賽。 咁佢哋係冇話期望咧嚟到香港咧係可以去參觀啊、交流或者做其他嘅嘢嘅。咁但係另外有一啲賽事咧，譬如話呢個龍舟賽，根據香港龍舟總會講咧，個參賽人數講緊係數百以至到過千嘅。咁而呢啲龍舟比賽咧，佢哋一般嚟講咧，啲選手咧係除咗參加比賽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嘅。咁變咗嗰個性質同埋嗰個規模參加嘅人數呢係同其他比賽係唔同，咁所以呢我哋必須要睇返唔同賽事佢本身嗰個性質同埋個要求，而先至可以即係制定到一套嘅措施去點樣去便利佢哋去舉辦嘅。 所以就話呢一類比較多人參與，或者頭先你提到可能佢哋可能嚟到期望都有啲唔同嘅，除咗話參賽之外，有涉及到一啲觀光嘅話，過往其實香港嘅定位可能都係咁，除咗話嗰個體育項目之外，都希望有一啲觀光嘅成分啦，啲嚟到嘅人帶動到成個經濟啊等等唔同嘅考慮啦。咁會唔會即係話日後呢一類嘅比賽係會有影響咧？即係我明白，當然大家定位唔同啦，但係你哋會唔會考慮呢個情況，或者預期可能我見到譬如龍舟總會、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都預期話，今次會唔會立下一個先例，怕未來咧兩至四年內香港申辦啲大型嘅賽事都會受到一啲防疫政策嘅影響咧？咁會唔會係咁咧？起碼一部分嘅比賽係咁。 嗱，呢個就唔會嘅。咁同埋咧，就大家睇翻咧，好似龍舟呢個賽事咁樣，牽涉咁大量嘅海外嘅選手嘅賽事咧，其實係相對少嘅。咁因為一般嚟講咧，都係可能參賽嘅選手喺海外嚟嘅未必有咁多，而係嚟睇比賽嘅觀眾咧可能會多啲。咁但係觀眾同埋呢個選手當然係有兩套唔同嘅防疫檢疫嘅規格啦。 另外想望揸馬啦，就講緊即係揸打香港馬拉松啦。上個禮拜五田徑總會就話由於未收到個批准可以舉行賽事咧，咁就決定取消喺11月舉行嘅揸打馬拉松嗰個賽事。你哋嗰個睇法係點樣嘅？ 但我哋上個星期五咧都一路有同田徑總會溝通嘅。咁首先一樣嘢咧就係田徑總會咧係喺9月7日咧先至將佢嗰個修訂嘅建議咧係交俾政府。咁我哋收到個建議之後咧，亦都係盡快去處理，同埋咧同相關嘅部門咧大家去傾下，睇下點樣去即係支援呢個賽事啦咁樣。咁去到星期五嘅時間咧，田徑總會咧最初就係話，佢哋都時間緊迫啦，亦都會考慮咧，係咪可以延期嘅？咁就話想知道咧，譬如2月嘅時間，如果延期到2月先舉辦，維園會唔會有場地可以提供俾佢哋咧？咁樣，咁我哋都即時咧幫佢哋查咗，就係話咧維園2月咧係有檔期嘅。咁佢哋收到之後咧，就大概係即係同日啦，稍後嘅時間就話翻俾我哋聽，佢哋就開個會啦。咁決定呢就唔考慮呢個延期，而係呢直接呢宣布將個賽事取消。咁佢哋講嘅理由呢就係話兩個月嘅時間呢，就對於個賽會同埋對於啲跑手呢個準備嘅時間呢都可能比較上緊迫一啲。但係我哋睇返呢喺2021年嘅時間呢，田徑總會搞呢個馬拉松啦，咁當時呢就係10月搞嘅。咁而我哋政府批准個賽事舉辦呢都是在8月，即是2个月之前的。咁我哋都当时都有提出，就话其实同去年嘅时间都系相约啦。咁点解今年佢哋觉得2个月嘅时间筹备方面系或者跑手嘅预备嘅时间系唔够呢？咁样。咁我諗呢方面呢田径总会有自己嘅考虑啦。但系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其实一路呢都系尽力協助呢个田径总会去办呢个马拉松嘅。大家亦都见到呢，就系在上個星期五呢，我們有幾個的大型的比賽都是批出了的，包括10月的維港渡海泳，以至到星期六的香港對面連的足球比賽。那這方面田總都是知道的，那為什麼他們星期五去做了決定呢？那我相信他們就是那個執委會有他們自己的考慮啦。那而我也都聽到呢，就是根據傳媒的報道呢，去到週末的時間呢，田總就似乎又再轉口風，就說會考慮延期啦，咁樣。咁無論點都好啦，無論田總係話想喺今年11月搞又好，或者出年2月搞都好啦，我哋都會繼續協助佢哋處理呢個申請嘅。 咁我想知道，其實喺禮拜五佢哋宣布咗話唔搞之後，政府方面有冇再聯絡佢哋，係或者睇下有咩方面可以協助佢哋咧？ 嗱，因為咧佢哋我哋星期五一路都同佢哋有通電話啦。咁去到最后，咁佢哋话会做一个公布，就话取消呢个赛事啦。 咁佢哋之後咧就亦都冇再聯絡我哋。咁亦都因為呢兩日都係假期啦。咁我相信今個星期，譬如今日咁，大家開始即係變咗一個正常工作日啦，開始翻翻寫字樓啦。咁今個星期我哋亦都會探討唔同嘅方案咧。 OK， 因為我見局長楊潤雄就提到話已經指示同事了解情況嘛。因為我以為禮拜週末嘅時候會再了解一下有啲咩新進展添嘅。 星期五我哋其實一路都同田總有緊密嘅聯繫嘅。 OK。我想知道翻翻轉頭啦，因為其實田總喺八號嘅時候已經開記者會話，已經向政府交咗成個嘅賽事計劃啦。咁亦都提到話期望政府喺一個禮拜內答覆，其實人哋都提咗一個希望一個禮拜內答覆。其實當時係咪預咗冇辦法喺一個禮拜內答覆到咧？或者個過程之中最主要係考慮啲乜嘢？點解會未能夠喺一個禮拜內係答到咧？ 嗱，呢個馬拉松咧係一個好大型嘅賽事嘅，咁因為咧。田總最初咧，佢哋係想將參賽人數咧由舊年嘅18,000人增加到去到33,000人。咁但大家回想一下啦，舊年香港喺下半年嘅時間，個疫情係相對穩定嘅，每日嘅確診數字都係好低嘅。咁但係今年咧去到就算琴日嚟講咧，都係講緊幾千單，咁個數字係比舊年咧係高好多嘅。咁而田總咧係反而將嗰個參賽人數咧係大幅增加一倍，咁我哋一路咧都係同佢有講過關於呢個參賽人數嘅問題，咁佢哋最初都幾堅持係話希望做30,000多人啦，咁直至去9月7號咧，佢哋先至將個人數調低到去25,000人，咁另外一個問題大家一直探討嘅咧就係關於嗰個起步嘅安排，如果大家有參與過馬拉松或者有睇過關於馬拉松嗰啲片段嘅話咧，都知道起步嘅時間咧係比較多人聚集嘅。個原因係因為咧，佢哋係用一個所謂滾動式嘅起步，譬如話佢哋係定咗，譬如7點鐘起步，咁只要啲選手咧去到嗰個起跑線咧，佢就可以俾佢去起步。咁而一開始跑步咧，基本上好快就會除咗個口罩啦。咁而咁多人除咗口罩而去聚集喺同一個地點咧，喺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一路亦都係同田總提出就話，有冇方法可以減低嗰個人群聚集，特別係起步嗰個時間咧咁。咁佢哋喺9月7號咧，亦都提交咗個修訂嘅建議，就將呢個所謂滾動式嘅起步咧，就將啲人數咧分組，就變咗限制咗每一組咧嘅人數係比較少啲，同埋將嗰個每一組嘅分隔嘅時間咧係拉長。咁變咗咧，呢個都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改動啦。咁變咗加埋嗰個人數嘅變化，咁係比起舊年其實都係多咗好多嘅。舊年實際參賽嘅人數咧，最初是28,000人，結果落場跑的是16,000人。咁今年他哋想有25,000人，差不多是多了9,000多人啦。咁所以呢個咧，有關部門都是需要時間處理。我哋一路都是同田總講，我哋積極處理之中，亦都會盡快俾佢一個答覆。咁睇翻頭先都講過啦，同舊年個時間兩個月之前批出咧，都係相若嘅。咁點解舊年可以兩個月可以安排得到，而今年兩個月安排唔到咧？咁我諗呢、這個田總可能佢有自己嘅考慮啦。 如果參考翻舊年兩個月嗰個期嘅話，如果即今年11月馬拉松預期搞嘅話，到翻頭兩個月，即9月20號，即都係呢幾日嘅，係咪原本係預呢幾日可以覆得到田總？ 我哋一路咧都同田總講，好快會有個結果話俾佢哋知噶啦。 即係原本係預今個禮拜，因為如果你話計兩個月係做到嘅話，其實應該今個禮拜係有個答覆噶嘛，即係爭幾日嘅啫。 其實我即係我哋一路同佢講啦，就話我哋由九月七號收到佢哋修訂建議之後咧，已經係盡快處理，亦都上個星期亦都同佢哋講咗好多次咧，就係話我哋相信咧好快會有結果噶啦。 對於田總就話，其實都要考慮到跑手或者持份者都要一啲充足準備，跑手佢哋要準備係咪都是一個關鍵要顧及埋咧？都要 這個當然啦，因為跑馬拉松係需要時間準備嘅。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舊年嘅時間都係兩個月之前批出嘅。咁今年點解兩個月唔得咧？咁我相信田總有佢自己嘅諗法啦。 我見有啲報道啊，明報提到一啲政壇消息啦，有啲消息人士就提到話。即係政府其實喺揸馬咧改即六月嘅時候已經交咗第一個方案啦，跟住之後幾度去修正啦，頭先都提到啦，咁去到九月就交一個最後嘅一個方案啦。咁佢形容咧就係政府對審核咧一直不置可否，其實有冇一個咁嘅態度出現啊？ 嗱，呢個不置可否就唔係嘅，因為咧由六月份咧，大家佢哋交第一即係最初提出就話想再辦呢個馬拉松咧。最初是譬如就那個賽期啊，以至到就那個路線啊，以至到其實馬拉松呢是有三個不同的賽事，包括就 全馬啦、半馬啦同埋十公里。咁以往嚟講咧，十公里咧就喺曾經試過喺呢、這個喺德國方面起步啦，喺維園起步，然後跑去呢、這個東區走廊啦。咁咁舊年就有少少唔同嘅路線嘅改變嘅。咁今年嚟講咧，就嗰個路線咧，其實大家都有商討，所以六月份嘅時間我哋開始去傾。咁好多細節嘅嘢咧，係一路其實牽涉好多部門啦，包括因為封路安排有運輸署啊，有警方咁樣啦。咁我哋都安排咗一啲會議咧，就係等田徑總會同有關嘅部門大家去商討，咁然後先至傾咗個方案嘅。咁所以中間嚟講咧，由六月最初提出呢件事，去到九月十七號先至係有一個修，即係最後修訂嘅建議。咁中間我哋一路其實都係有好緊密嘅聯繫嘅。 嗯。廿秒到啦！如果真系褪到系二月嘅时候，系咪真系会大机会搞得到咧？ 嗱，呢个就首先第一样咧，场地方面咧，我哋 check 过系有空档嘅。咁就至于嗰、那个我谂搞到嘅时间咧，就系睇个第一睇个疫情啦。第二就系睇下田总对于嗰个人数方面会唔会有调整， okay. 或者路线方面有调整啦。咁、 okay. 我哋一定会尽量去支持同埋配合嘅。 OK， 唔该晒，体育专员杨德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间酒吧发生伤人案，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警方拘捕其中两人。事发在安宁路一间酒吧，警方午夜十二点半接报现场有人打交，到场后发现四名男子受伤。初步相信他们怀疑因为琐事争执，期间被十几名男子用刀袭击，疑犯之后逃去。其中两名伤者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另外两人分别半清醒和昏迷送往屯门医院。警方成立电子报案处理及分析中心，利用电脑系统分析科技罪案和诈骗案之间的关联性，将来自同一犯案源头的案件归类，交由同一调查队跟进，期望提升调查效率及早破案。警方以早前涉及主题乐园门票的骗案为例，电脑系统会将不同报案人提供的资料，包括骗徒的社交平台账号、銀行和電話等進行關聯性分析，若果發現可能涉及同一詐騙源頭，會歸類並交由同一刑事調查隊跟進。根據警方數字，涉及科技罪案和詐騙案已經電子報案的數字，去年增至大約2萬宗，是2019年的兩倍，同類案件大多有關聯性。如果不同受害人分別舉報而不整合，會出現調查資源重疊。英王查理斯三世感謝全球人士在他的母親伊麗莎白二世辭世後給予的支持。查理斯三世說，在過去的十日，他和妻子卡米拉收到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很多慰問和打氣訊息，又說在倫敦和愛丁堡等地，民眾不厭其煩前來向一生為國效力的母親致以最後敬意，令他們深受感動。卡米拉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就讚揚伊麗莎白二世當年在男性主導的世界中塑造屬於自己的角色。他說伊麗莎白二世登基時，世界沒有女性擔任總統或首相，伊麗莎白二世當年必定覺得很困難。匈牙利區域發展與歐盟資金利用部長努夫盧薛奇說，政府會履行對歐盟委員會的承諾，以獲取幾十億歐元的歐盟資金。較早前歐盟委員會建議暫停向匈牙利提供75億歐元資金，直至匈牙利政府實施反貪污改革。努夫盧薛奇指出，匈牙利和歐盟委員會之間有關條件機制程序的談判已經結束， 欧盟委员会已经接受匈牙利的反贪污承诺，虽然欧盟委员会仍有疑虑，但匈牙利肯定会履行承诺。他说匈牙利共作出17项承诺，部分法案已经提交国会，其他法案将在今日和星期五提交。匈牙利承诺设立一个独立反贪污机构，监督欧盟资金的使用情况，并采取措施令立法程序更加透明。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76.88 美元，卖出 1677.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42.9， 瑞士法郎 0.964， 加元 1.326， 人民币 6.98， 英镑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1.002，澳元兑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如心酒店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香港仔海傍道近住鱼市场对出啊。重复多次，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香港仔海傍道近住鱼市场对出噶。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红梅高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狮隧出九龙就近着博康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红梅高路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这一段的狮隧就是近着博康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去到北架山花园就是受观塘道的车多影响。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啦，咁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嘅翠屏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另外，粉岭的马色路都是爆水管，马色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的慢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天平路，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紧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紧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啦。 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2年9月19日，陈茂波估计本年度赤字超过1000亿，财政储备或降至8000亿元。 新增7322宗确诊，多23人离世，当局称疫情暂未见反弹。 西贡白沙洲有独木舟而因强风翻侧，多人堕海。 台东 6.8 级地震，有楼房倒塌，大桥断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就讲到关于渣打香港马拉松，早前就宣布因为未能够获得政府有一个的批准可以是举行赛事，所以就是话形容在别无选择之下就是决定取消原本2022年11月20号举行的渣打香港马拉松。也都提及呢啲跑手同埋持份者呢因为未知个赛事究竟几时搞啦，所以就话是未必有足够的时间是做准备的。点睇呢一个嘅决定呢 ,18723,18723,11。有啲报章嘅消息都提到话会唔会係成个赛事会係延期呢，去押后去到出年2月举行呢，有啲咁嘅报道所讲嘅消息嚟嘅。不过讲下你嘅睇法，如果真的延期可不可行呢？18723,11。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早晨。 早晨，焦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郑永信。先讲田径总会上个礼拜五呢个决定先啦，就决定取消渣打香港马拉松呢个赛事，点睇田总呢个决定呢？ 我谂即系对于好多即系热爱运动嘅朋友，都会觉得即系中意马拉松嘅都会觉得失望嘅，都好希望咧，都大家都期望有呢个赛事嘅。咁其实我喺上个礼拜五佢哋公布咗之后咧，其实我都系同田总沟通过嘅，都了解到佢哋嘅情况，都表示咗希望佢哋都继续即系去商讨啦。即系不论系即系仲有冇空间继续继续举办，以至到会唔会都可以考虑即系如果需要必要时考虑延期去做呢个赛事咯。咁希望即系都。因为呢个赛事都对香港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同埋田总可以继续沟通去商量咯。 佢哋嘅讲法系点咧？因为其中政府就话，因为上年都有搞嘅，都系两个月前获得通知，咁亦都提到话好快会有一个决定嘅。咁田总有冇即系都有留意翻政府呢啲讲法咧？ 嗱，我谂具体咧就即系当田总去讲啦。不过我自己了解嘅到咧，即系我谂田总都系担心到即系嗰个时间性啦。虽然话就话两个月，其实大家都明白，即系要去安排一个咁大型嘅赛事，断万人去计咧，其实两个月系唔够嘅。即系你有好多嘅赞助商啊，好多嘅安排，好多细节啊咁样。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啦。我谂第二就系关于个人数嘅上下限啦。因为始终咧，即系佢哋就想，可能佢哋会希望系多啲人参与嘅。咁但系始终个疫情嘅原因，咁可能政府又会偏向即系个人数可能要有所限制，咁呢个亦都系个安排啦。第二就系嗰个分组嗰个出发嗰啲时段，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分到咁多咁细咁多组，可以即系咁样出发得到，而唔影响整一个赛事嗰个流畅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原因，即系加加埋埋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有可以商讨嘅空间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希望可以即系坦诚啲，大家去倾下咯。因为始终咧，即系我哋而家都啱啱喺呢個階段裏邊咧，係做都有好多大型體育賽事咧，係可以舉辦得到嘅。即係啱啱我哋聽到啦，即係渡海泳又可以做得到，即係桌球單槍賽做得到。其實咧，馬拉松咧，我自己覺得係有空間做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係咪都可以考慮到即係明年年頭做咧？因為其實過去揸馬都係二三月做嘅，其實我覺得都係可行嘅。而另一方面，其實而家政府都喺度傾緊，可能係零加七啊咁樣。如果真係做到零加七嘅話，到時都有可以有更加多嘅海外嘅專業跑手嚟到香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去繼續去商討咯。 你自己即係你唔係田總咧，都唔係政府，你從你第三方嘅角度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尤其是喺政府嘅審批進度方面。 我自己覺得係即係有啲可惜啦，即係我好明白兩方面嘅，即係當田總嚟講，真係兩個月搞一個過萬人嘅賽事咧，佢當中牽涉咗好多細節要去安排，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好擔心好多嘢未必做得好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真係要明白嘅，即係每日嘅確診數字咧，亦都真係唔少。即係政府喺個防疫安排上邊咧，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點。即係究竟呢個賽事係咪真係咁大型嘅？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係咁多確診嘅數字之下咧？咁其實因為始終咧，佢同渣馬同埋渡海泳係有唔同嘅，因為渣馬咧講緊係兩萬人。 杜海明咧講緊係千幾人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嗰個兩者係好難做類比嘅。而另一方面，其實咧，即係揸馬要封嘅路啊，要各方面嘅配合咧係多好多。咁所以咧，海即係你杜海明可能就係嗰個主要係海岸兩旁。咁所以呢啲咁樣嘅細節嘅安排咧，都有幾多即係政府嘅考量點係要去做。 嗯，你覺得如果真係延期去到出年二月去做嘅時候，係咪跟翻而家譬如田總交個計劃，譬如人數上限都一樣啦，係咪都係分批即係起步啦，同埋都係有48小時嗰個核酸陰性啊，當日要做快測啊等等呢啲措施都覺得夠咧，定係都有其他建議令到成件事可以做得到咧？可以。 嗯，嗱，而家咧，其實你香港咧都有好多本地賽事做緊，其實我琴日都跑咗個即係三項鐵人，咁其實都有嘅，咁所以佢都係有啲一定嘅要求嘅，即係譬如你有啲嘅48小時嘅核酸測試啊，分階段係去做啊，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應該係可以有空間嘅，咁再加埋即係嗰啲，即係我諗即係。呢、这個就係大家日後要去商討嘅一樣嘢啦，即係究竟我哋喺個賽事之間有冇仲有冇多啲嘅防疫嘅嘢係可以令到大家雙方面係更加好嘅保障咧？咁我覺得呢個咧亦都值得去諗嘅，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除咗係揸馬以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個國際嘅賽事咧，其實都受到一定影響嘅， okay. 即係譬如啱啱頭提到嘅龍舟賽啊等等咁樣，其中一個原因即係香港而家即係都。有好多出面嘅比賽，佢哋唔係好願意嚟香港，其中就因為嗰啲防疫限制都頗為多嘅。咁究竟喺呢啲防疫限制之下，我哋即係有冇空間係做得好啲呢？我諗呢個大家又可以傾下。 講到龍舟賽，你自己點睇呢件事？或者會唔會都係一個情況影響到其他啲國際賽喺香港嚟緊搞唔成啊？會唔會有類似咁嘅情況？ 會嘅，即係會，因為咧而家其實喺好多特別亞洲地區咧，其實佢哋而家都喺度搶緊好多嘅比賽嘅，因為佢哋喺好多比賽之下咧，佢哋都係因為受到影響嘅。好多比賽之下咧，因為佢哋咧係其實其他譬如泰國啊、新加坡啊，佢哋都好想復甦啊佢哋經濟，所以佢哋咧都係搶緊一啲大型嘅體育賽事嘅。咁所以而家我哋過去就係靠我哋嘅 M 品牌啦，即係 M 品牌咧，其實咧過去今年亦都舉辦到唔係咁多嘅，亦都有好多其他國家咧想嘗試去搶一啲我哋嘅賽事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政府咧亦都係我期望啦，施政報告咧或者各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新嘅配套設施去支援我哋 M 嘅品牌。如果唔係咧，我哋咧好多賽事可能日後都會有機會俾人搶走。 OK， 好啊，唔该晒郑永信，同你倾到呢度先。郑永信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点睇渣打马拉松咧？暂时决定咧都系话取消，同埋龙舟嗰方面嘅情况都会移师咗去原本香港搞嘅比赛咧，都系出年要移师到去泰国啦。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另外想讲下有关于第六届中国香港东南亚国家联盟。經貿部長會議早前特區政府咧都我哋都有參與，特區政府咧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咧都係早前咧去到柬埔寨咧係有參與呢個會議嘅。嗱啱啱翻嚟嘅即係佢哋討論咗嗰啲嘅情況係點咧？今次嘅行程有啲咩成果咧？啊請嚟局長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早晨。 早晨啊，小學文，早晨啊，各位聽眾。 早晨，局長，啱啱翻嚟啦，出席完呢一個會議咧，有冇同大家可以講下最主要今次係做啲咩工作，同有啲咩人士係見面嘅咧？ 好啊，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嘅行程。咁啊，上任咗大概都兩個幾月啦，差唔多三個月啦。今次係第一次出訪啦，咁就去一個柬埔寨參加呢個東盟嘅經貿會議啦。 嗯， 咁係有關於一個我哋同東盟簽訂嘅自由貿易協定同埋一個投資協定嘅會議。 嗯哼， 咁簽訂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咧係非常重要嘅，係促進呢個經濟一體化啦，亦都係消除咗一個貿易壁壘。咁例如關税啊、配額啊，同埋允許呢啲貨物咧喺相關嘅國家自由活動。咁呢個投資協定咧，亦都保障咗投資者喺協約國裏邊嘅投資啦，受到法律嘅保障。咁東盟嘅國家係包括咗係星馬泰啊、印尼啊、菲律賓、柬埔寨、越南、老撾、緬甸同埋文萊嘅。呢個東盟國家同香港嗰個貿易係非常之強大嘅，係佔咗係第二大嘅貨品貿易夥伴，亦都係第三大嘅服務貿易夥伴。在2022年半年的貿易額是達到840億美元那麼多，是按年上升了 12%。今次的會議亦都是非常成功，在會議裏面也都探討了我們這個落實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和一個投資協定裏面的細則。在會議期間我亦都借個機會跟很多國家舉行了一個雙邊會議，是加強香港和東盟國家的貿易關係。 咁其中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係做咗嘅就係極力爭取咧東盟國家係支持香港咧加入一個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嘅協定。 嗯， 一個協定咧其實係由東盟國家咧喺2012年提出嚟咧，咁係經過咗8年嘅時間咧去商討咧，而家落實咗。咁喺2022年1月咧就係全面實施嘅。咁除咗東盟10个国家之外咧，亦都包括咗中國、澳洲、紐西蘭、日本同埋一個韓國。咁一個協定咧喺2022年1月係正式生效。咁中國喺2021年3月咧已經正式成為首批咧就係獲得批准嘅國家。香港咧亦都喺今年年初咧係申請加入啦。咁但係根據個規定咧係需要18个月嘅時間嘅流程咧，先係可以批准嘅。咁我哋都希望喺可以喺2023年7月咧，能夠成為一個協定嘅其中一個成員。咁呢個對於香港未來嘅商貿發展啊，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呢個經濟體係全球最大嘅一個經濟體，係佔咗全球嘅 GDP 嘅30%以上，亦都覆蓋咗全球嘅人口咧超過30%以上。咁係會俾香港咧帶嚟好大嘅商機。亦都系会有好多投资进入香港。 嗯，头先你讲埋 系， 你 讲埋。咁喺呢个喺呢个去柬埔寨嘅开会期间咧，咁我亦都借个机会咧，就系、是、去探访咗香港喺香港企业喺当地嘅发展。 嗯， 咁好，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喺柬埔寨啲咩发展机遇。咁其实喺多方面都有一个发展嘅机遇嘅。亦都包括呢个金融啊、科技啊、地产啊。製造啊，咁好多方面嘅發展咧，都係見到係騰飛緊。咁我喺未入政府之前咧，喺公司做咧，亦都去過柬埔寨，咁亦都開通咗呢個香港去金邊嘅航線。咁當日嘅情況同我今日睇到嘅咧，就係不可同日而語啊！柬埔寨嗰個經濟亦都係起飛緊，咁、那個建設啊，各方面咧，亦都係開始好完善。咁係睇到咧，有好多呢個發展嘅機會，都好多商機。 嗯 ，OK， 局長阻咗你，因為個特別交通消息，黃竹坑道天橋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南灣如心酒店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輕軌中心，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嗱，都想問一下局長頭先提到一啲即係簽訂嘅協議有啲嘅細則落實啦，咪都提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係呢個 RCEP 啦。但我都想知啦，今次除咗亦都話接觸到一啲即係喺當地嘅一啲香港商界人士，有冇同其他啲國家嘅官員都有見面啊，或者即係所謂推銷香港一啲賣點方面啊，會點樣做啲咩工作咧？今次 有啊，頭先都提到啦，除咗個大會之外咧，我哋有咗小組會議嘅，咁我同好多國家咧都舉行咗啲雙邊會談啦，就係、是、探討一個大家嘅商貿方面嘅加強合作。咁、呢個係有進行咗嘅。咁喺大會之外咧，我哋好多小組會議咧，亦都探討過喺加入一個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協定裏面爭取他們的支持，大家都很理解，亦都對香港表示是高度支持，亦都覺得在香港有很多發展的機會的。 剛才提到這個 RCEP， 即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就一共有15個成員國，東盟就佔了10個。你今次在這個外訪行程裡面接觸到多少個國家去爭取他們支持給香港加入？ 其實在會裏面咧，其實10个国家都接觸到嘅，咁但係咧就未必有足夠時間咧，就可以舉行一個雙邊會議嘅。咁但係佢接觸到其他5个国家咧，舉行咗一個雙邊會議。 嗯，對方嘅態度又如何咧？ 係非常積極嘅，好支持香港加入呢一個 RCEP。 嗯嗯嗯，其實點樣爭取佢哋嘅支持，尤其是一啲非東盟嘅成員國，今次就未必係咪接觸到佢哋啊？係咪？ 非東盟嘅成員國咧，今次就冇接觸到嘅。咁但係我哋都透過我哋喺外地嘅經貿辦啊，各方面咧係會同佢哋加強溝通。 嗯，暫時有冇話諗住個目標係，因為佢哋就即係生效咗呢個協定之後咧，就喺18个月會係開放俾其他地區咧係加入嘅。香港嚟講，有冇話即係特區政府目標幾時可以加入到咧？ 咁我哋都希望喺2023年嘅7月份啦，18个月，因为我哋係今年1月申请， 咁希望可以盡快爭取到加入到一個協定。 嗯，不過大家可能都會問一個問題，本身香港都同埋一啲嘅部分成員國啦，有一啲雙邊嘅經貿協定㗎啦。咁點解仲要加入呢一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呢？有啲乜嘢額外好處呢？不如同啲市民都解釋一下。 其實呢個係多方面睇嘅，因為佢一個係全世界最大個經濟體啦。咁如果加入呢個協定裏面咧，係加速咗我哋同其他國家嘅經貿合作。咁其實我哋係同有啲國家係有雙邊呢個貿易協定，但係有啲國家我都未有協定嘅。 主要係邊啲啊？ 同日本啊，同韓國，我哋都未有一個雙邊嘅貿易協定。 嗯，有冇話希望透過呢個 RCEP 同頭先提到呢啲冇雙邊協定嘅國家可以達成到啲咩，或得到啲咩咁樣？ 咁如果加入咗呢個 RCEP 裏面，就係全面開放啦。咁佢哋都係其中一份子啦。咁呢個就去促進一個經濟嘅睇法。 嗯嗯嗯。除咗 講下咧，就係喺柬埔寨期間咧，我哋都係因即係個機會咧，就係舉行咗慶祝特區政府成立25周年嘅午餐會啦。咁裏邊亦都請咗好多政商界嘅人士咧，係參加多達400多人啦。咁喺裏邊咧，我哋都係借個機會咧，講好咗香港個故事啦，香港嘅優勢同實力，包括係金融啊、法律啊、資金流動啊，同埋創科方面。咁邀請嘅嘉賓包括咗中國大使啦，阿黃文天先生啦，同埋柬埔寨憲法委員會嘅主席啊，亦都包括係柬埔寨政府官員啊，王子同公主都有出席。咁政商界對香港咧都採取一個好支持同埋好正面嘅睇法。 嗯。我想知頭先你話即係都有參觀過一啲當地嘅香港企業，佢哋對方有冇反映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同香港商貿方面嗰個交流嘅唔同情況？ 佢哋有反映個意見嘅，咁但係佢哋都好積極知道香港個情況，亦都極力配合啦。咁喺嗰方面嘅發展，其實港商喺柬埔寨嘅發展亦都係非常之成功。 即我意思是譬如现在的入境政策，现在我们人士来到香港仍然有譬如三日检疫酒店，即3+4的情况嘛。有没有在过程中听到对方有这些反应或者这些限制对于他们做生意来讲的影响？ 就大致上他们又没什么大的意见在这方面反映在那个接触当中。当然他们都希望尽量是可以就是尽快可以减省了一些檢疫的規定，當然這方面可以令到商貿的往來更加順暢。 因為近日不少商界都有提到一個入境的檢疫限制對於香港整個經濟的影響，提到是否可以3+4快點變成0+7、或者會不會即現在的入境的檢疫限制令到一些香港的優勢都可能會削弱呢？譬如我見到總商會行政總裁梁兆基啦，提到相對於其他已經開放的城市能夠吸引很多商業活動、機會和人才，就提到香港的競爭力已經被削弱嘅，咁希望可以盡早恢復通關啦。咁點睇呢啲意見啊？你自己 咁其實意見係各方面都俾咗特區政府噶啦。咁相信政府喺各方面根據各方面都根據呢個研究啊同埋數據嘅分析咧，我諗好快會有一個決定。 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影響，或者有冇聽到呢啲意見嗰個聲音強唔強烈咧？近呢段時間？ 各方面都有反映呢一方面嘅声音嘅，咁其实但系亦都见到有一啲增长喺啲国家嘅贸易都有相对嘅增长。咁我谂喺呢个疫情底下，多少系会有受影响，但系我谂呢个情况喺嗰个检疫个情况放宽底下咧，香港嘅优势会继续持续发展发挥。 我想問你今次剛才都提到有講好香港故事在柬埔寨的期間，有沒有提到即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這個算不算是講好香港故事其中一部分？ 這個是的，我們也都講好了在大灣區我們的角色是怎樣經過香港去進入大灣區，是發揮我們雙循環的功能，還有是一個一帶一路的機遇。在中國大使黃文天先生在他講話當中也都表示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融入大灣區和發揮我們的功能，在我們的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一個航空樞紐地位、創科中心各方面是發揮我們的優勢和實力。 一方面有原本呢個優勢啦，但係提到頭先，譬如阿梁兆基佢亦都提到話啲檢疫嘅措施，令到吸引人才方面咧造成一啲障礙。咁佢就譬如大灣區嘅融合咧，主要就係靠一啲人才交往。而香港其實喺大灣區嘅重點工作之一咧，其中一點咧都係話充分用香港嘅國際聯繫啦、國際網絡啦，向海外咧推廣即係粵港澳大灣區，吸引資金同埋人才落户大灣區嘅。會唔會喺疫情之下或者唔同嘅措施嘅限制，都令到香港嘅大灣區呢啲重點工作係阻慢咗？咁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其实而家政府都研究紧喺吸引人才方面咧，系咪有啲新嘅措施啦？咁其实香港现有都有吸引一个专才嘅措施喺度嘅。咁喺个疫情恢复之后咧，点样去吸引多啲人才嚟香港？我谂政府系做紧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有冇话暂时有啲初步嘅即係方向，或者嚟緊會幾時會出到嚟啊？ 我諗有初步嘅睇法嘅，咁但係呢個就等正式嘅宣布啦。 見到財政司都話中期預計嗰個赤字成超過1000億嘅咁，提到就話未來幾季嘅經濟都係仍然嚴峻啦，就話關鍵咧特別提到話認為改善經濟關鍵係疫情更大程度受控。你自己點睇呢個同通關係咪都有關係？ 咁疫情受控當然係令到喺個商務方面更加順暢啦。咁如果疫情受控，咁所有嘅檢疫措施啊，或者各方面咧，都會係慢慢一步一步放鬆。咁特區政府亦都係朝住個方向去睇，咁喺一個務實嘅當中，同埋根據個科學嘅數據咧，去作出一個決定。咁當然，如果係可以將呢啲檢疫措施一步一步放鬆，對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當然係一個幫助。 OK， 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個先。啱啱傾過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提到佢咧出席第六屆東盟經貿部長級會議嘅情況。 一陣驟雨同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下週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風勢頗大，氣温稍為下降，有一兩陣驟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中期預計2022-23財政年度將會錄得超過1000億元的赤字，比起今年初財政預算案的估算高出1倍，是歷來第二高的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儲備或者會降至8000億元的邊緣。陳茂波預料未來幾季的經濟環境仍然嚴峻，認為改善經濟的關鍵是疫情更大程度受控，跨境往還的便捷更加是恢復經濟動力的核心所在，推動疫苗接種能夠讓當局更大空間爭取經濟活動和對外往還的復常。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相關報導就引述經濟師分析，話政府年初的預算未有預期7、8月疫情會再度攀升，疫情影響經濟活動下跌，美國加息亦都會對房地產帶嚟影響，對印花稅同埋土地收入等多項稅收帶嚟一定嘅打擊。本年度出現過千億元財赤並不出奇。聯儲局加息進取或者會進一步影響香港樓市，對本港明年恢復財政盈餘不表樂觀。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雪昌話：本港嘅疫情逐漸回落，現時每日輸入個案比例係低於2%。如果未來1-2星期單日嘅確診數字持續下跌，而且醫療系統能夠承受，相信政府係會積極考慮再放寬入境檢疫安排。他認為現時最重要的就是要繼續推高接種率，因為本港一老一幼的接種率仍然是不理想，建議增加接種的誘因。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政府正積極考慮放寬入境檢疫日數由3+4變為0+7，但是需要審視風險評估和要有全盤考慮，例如機場和醫療承受能力。而本港確診宗數進一步回落，昨日新增7322宗，本地佔了7190宗。當局指疫情走勢趨向穩定，暫時未見反彈， 會密切觀察疫情是否呈頂峰下跌的趨勢，但社區傳播仍然是高位，呼籲市民不要掉以輕心。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唯一回收紙包飲品盒的機構，其位於元朗工業村的廠房租約年底屆滿，在本月初接獲業主科技園公司通知不獲續約。該公司明言不夠時間找地方搬遷，最壞的打算就是結業，意味著本港將會失去紙包飲品盒唯一的回收渠道。估計每個月大約有100公噸的紙包飲品盒和大約1000公噸的廢紙棄置堆填區，當中大部分紙包飲品盒是來自綠在區區。環保署說對事件表示不知情，而又說會向有關方面了解，再看看是否需要提供協助。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警方今年上半年錄得大約43000宗刑事罪行，其中詐騙案佔大約40%，科技罪案和整體騙案就佔整體詐騙案大約80%。為了有效打擊科技罪案和騙案，警方今日成立電子保安處理及分析中心，期望及早偵破案件。市民透過這個中心報案之後，警員會同報案人聯絡，確認案件詳情和報案人資料，同日就會將案件轉交刑事調查科跟進。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今個財政年度赤字將會達到1000億元，超出當初預算大約1倍。政府投放資源，既滿足眼前之需，又着眼於未來的發展，不能顧此失彼。社評說，管控疫情才是改善經濟的關鍵，亦都是推動社會復常、恢復通關的前提。保護自己和親友的健康，就能夠保障打工仔生計，促進經濟有力增長。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三年抗疫，各行各業慘被防疫大山壓住，市民和政府收入大縮水，本年度估計將會錄得超過1000億元的財赤。財金官員聲稱經濟改善的關鍵是疫情更大程度受控，未免是自欺欺人。去年有一段長時間本土清零，但是就未見取消入境隔離和通關。政論指香港經濟受制於抗疫緊箍咒，再不鬆綁就會失救。《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講到，全球各國快馬揚鞭推動社會復常，偏偏香港畫地為牢。第一個原因是與內地的動態清零政策有關，第二個原因就是特區政府堅持新冠死亡率仍然處於高水平。社評說，顧物論計算的方法是怎樣，客觀事實就是新冠死亡率真的向下。而0+7措施不但只是應該盡快推出，甚至不妨進一步放寬至只是需要接種疫苗就可以入境，放膽踏上復常之路，不要再大墮後。信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政商界紛紛開腔要求盡早復常通關之後，港府對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終於口氣略鬆。社評說，時間不等人，本港持續失去國際賽事和展覽主辦權，經濟五勞七傷，事實證明紅黃馬行之有效，當局有必要更決斷果敢，盡快讓本港邁向復常之路。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港岛南区黄竹坑道嘅交通啦。之前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嗰度附近咧就发生意外事故。咁啊，之前咧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嘅，而家意外事故全部清晒场。咁啊，呢一个黄竹坑道天桥咧，亦都系回复正常通车，不过仲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海傍道近住石排湾道游乐场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非常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海傍道近住石排湾道游乐场嘅。而家隧道情况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石门，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在新田围村附近。九龙区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观塘道 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呢就仲係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至到南昌公园嗰段呢都係交通繁忙。至于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仍然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而吐露港公路去沙田同埋左转大老山公路呢亦都是分别多车嘅，龙尾喺天富海湾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30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 K 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署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edb.gov.hk 下载。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2022年9月19日，陈茂波估计本年度赤字超过1000亿，财政储备或降至8000亿元。 新增7322宗确诊，多23人离世，当局称疫情暂未见反弹。 西贡白沙洲有独木舟而因强风翻侧，多人堕海。 台东 6.8 级地震，有楼房倒塌，大桥断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早前就話國際龍舟聯合會就係開咗特別會員大會啦，就話由於咧喺訪港旅客嘅檢疫同埋隔離安排咧，仍然係比其他國家嚴格啊喺香港方面，所以大會咧就通過將2023年嘅世界龍舟錦標賽咧就由香港原本係出年喺香港搞嘅，就改咗去到泰國嗰度舉辦咁。嗱，成個情況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點睇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嘅進展同埋決定啊！電話旁邊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鐘志樂，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鐘志樂，點睇今次呢件事？原本香港搞嘅，就去到泰國啦，而家變咗就，你哋係咪當中都有做過一啲游說嘅工作啊？等等。 我想本身讲返成件事就2017年我哋申办嘅，咁到2021年就因为疫情就取消咗，咁到其实今年年头呢我哋都系大会都开会嘅，因为都睇返个疫情发展呢，咁其实我哋系开会嗰时呢系全票通过我哋香港可以做一个延期到2023年继续举办呢个世界龙舟锦标赛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嘅七月份呢，佢哋会开咗一个叫做特别会议，系即係执行委员会嘅会议嗰陣时呢，佢哋就可能佢哋发觉到有其他国家嗰个防疫政策开放咗。咁所以呢佢哋就即係我哋就即係搵我哋香港呢就咨询返究竟而家香港个防疫政策系点呀。咁原来佢哋仲系諗緊即係当年嘅14日嘅隔离措施同埋要闭要环式嘅比赛。咁其实我哋喺嗰个嘅特别会议嗰陣时呢，我哋都会讲返我哋而家嘅防疫政策啦，其实而家我哋3+4啊，可能我哋嚟緊11月都可能0+7啊咁嘅措施。咁啊，即係我哋不断都游说，咁但係到最后都系佢哋嘅執委会嗰、那个咁 meeting 呢都通过咗，佢哋将呢个议案呢就交去大会，即係话我哋啱啱上个星期9月17号嘅大会再一个表决嘅。咁到最后就系、是、有65%嘅 percent 咧，就係俾咗泰國舉辦2023年嘅世界錦標賽。 頭先提到佢哋仍然係用緊，譬如14日要做即係酒店檢疫啊，有啲閉環嘅 管理啊等等，其實係咪佢哋攞咗一個唔係最新嘅資訊或者香港嘅防疫隔離嘅措施去做今次決定，同唔同意啊咁？ 唔係咁樣嘅，因為佢哋係唔清楚嘛，當時佢哋係諗緊當年2021年嘅世界錦標賽嘅隔離措施。咁喺我哋嘅會議之中，其實我哋都有解釋俾佢哋聽咧。哦，而家我哋已經係三加四㗎啦，咁我哋都要解釋咩叫三加四啊，或者嚟緊嘅零加七，我哋都要解釋。咁但係到最後，我哋都話因而家嘅現時嘅措施其實都未有一個嘅明確嘅或者個路線圖嘅時間表俾到佢哋。如果我哋俾到佢哋咧，就會好好多。咁但係你睇翻成件事，都唔係話全票反對我哋香港唔好做嘢俾泰國。我哋有 65% 贊成去泰國。咁所以其實我哋有機會，不過我哋係當時我哋俾唔到一啲嘅即係政府嘅防疫政策，有啲路線圖或者嘅時間表俾到佢哋咧，而去轉移俾泰國。咁亦都有好多嘅即係朋友都問我呢個問題，或者龍舟隊嘅運動員其實。点解咁早要决定呢？咁因为可能喺即系嗰个嘅龙舟联会嗰度咧，佢哋都担心，因为2021年取消咗啦，佢哋都好担心2023会唔会都系再会取消。第二，佢亦都唔系话仲有一年时间咁长，因为其实可能佢都要其他国家去做嗰阵时咧，佢哋嘅工作或者佢哋嘅政府嘅支持啊，或者嘅嗰个嘅赞助金，佢哋都要去准备。咁所以可能喺其他国家啊，如果你俾我做，我都要一年时间。所以其实而家剩翻都系得11个月咧，所以佢哋都要一个早啲嘅时间准备，所以就咁早提出咯。 你哋作为即系中国香港龙舟总会，点睇国际龙舟联合会今次呢一啲嘅忧虑啦？同埋又點睇政府其中一個說法？譬如體育專員楊德強提到話，賽事原本都係出年舉行啦，屆時即到時候嗰個疫情發展係點咧，都係屬於未知數嘅。形容主辦方咧基於假設作決定咧係言之尚早。點睇呢兩方咧？無論係國際龍舟聯合會同埋香港政府嘅一個回覆咁。 咁我覺得大家都係互相係睇緊嗰個平衡點啦。咁我亦都明白大會嘅問題嘅，因為其實成個大會都憂慮緊運動員嘅方唔方便去參加個比賽啦。第二係咪仲係閉環式啦？第三究竟係咪仲要去到檢測？我覺得就最重要係而家個問題係其他嘅國家係做得到呢件事，所以佢哋係唔需要再憂慮喺呢11个月究竟香港做唔做到啊？因为佢係忧虑做唔做到嘛，但係而家其他国家已经係 confirm 做到的话，佢哋就所以俾咗其他国家去处理件事。咁而你话即係政府嘅角度，究竟佢哋话我哋会唔会过早啊，或者呢个问题其实都唔係话我哋可以由我哋嘅政府啊或者我哋嘅总会去决定。根本呢个係全世界嘅一个嘅总会去投票决定囉。咁所以我哋係亦都喺个过程之中，我哋不断游说其他国家，希望能够即係因为係一个嘅防疫嘅政策，其實都係為咗運動員嘅安全，為咗香港人嘅安全着想，先去做呢啲閉環嘅工作。咁希望大家都明白我哋嘅處理咯。咁但係你話去到泰國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喂，可能佢去到原來好多運動員都會感染喎。咁我哋都會即係話咗俾個嘅話題俾你聽。咁但係到最後都基於話人哋都開放啦，咁啊亦都係方便人哋去做呢個嘅舉辦個比賽嗰陣時咁啊，所以就俾投票角度就泰國做咯， 但你覺得由你哋游說有冇力咧？其實定係其實政府都有一個角色係去游說，可能有件令到件事有轉機咧。 咁呢個我就其實呢個答唔到你，因為呢個係未知之數嚟噶嘛。咁但係我哋其實到我都頭先講啦，年頭嗰陣時其實喺我哋香港去繼續去即係做一個大會嘅表決，我都同大家講係全票通過。2023年香港繼續舉辦嘅，係啊，咁但係而家唔係基於香港好與唔好，或者邊個地方好，係基於都係舉辦呢個賽事嘅方唔方便呢個問題而去作決定嘅，就唔係有一啲嘅，我覺得叫做政治背景係完全係冇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防疫嘅政策，係俾人哋考慮到去做其他嘅地方嘅比賽咯。 成個事件發展到咁啊，你覺得對即係各種嘅影響，無論對香港嘅代表隊或者對香港日後再辦呢啲賽事嘅影響係點樣咧？ 今次即係對於總會或者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哋係2017年開始申辦，咁花咗好多嘅時間，花咗好多人力物力，咁同埋中國 即係我哋係一個龍舟係一個中國嘅傳統文化嘅運動，今次係舉辦唔到呢個嘅世錦賽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可惜。咁啊，對於因為運動員啦嚟講係一個主場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即係少咗爭取性嘅機會嘅。咁但係我哋都會係繼續去即係去到泰國，我哋都會派香港代表隊去攞成績嘅。咁你話影響最大係嚟講，我哋因為今次嘅比賽有3500名運動員參加，咁我覺得對即係香港嘅即係。我哋可以話可以幫到香港經濟啦，今次係即係少咗個機會啦。咁亦都話對於市民嚟講，其實可能好多嘅龍舟嘅運動員啊，或者龍舟嘅龍舟隊都好希望咧，今次嚟到香港咧都可以睇到一個嘅即係最頂級嘅世界龍舟錦標賽啦，因為最強嘅國家全部都嚟曬，咁而呢個嘅比賽都可能即係對市民嚟講失去咗一個嘅機會，去睇得到呢個嘅比賽咯。 嗯，點睇體育專員咧就話，即係運動員同埋隊伍咧，對檢疫措施有唔同嘅睇法嘅，唔代表香港唔能夠舉行一啲大型國際賽事。佢舉個例，譬如今個禮拜都有香港同緬甸嘅足球友誼賽啦，咁之後有世界桌球大師賽、維港泳、國際七人欖球賽都可以如期舉行嘅。咁同唔同意佢呢啲嘅講法咧？係咪真係其實其他國際賽都可以照搞到，唔係一個好大影響咧？ 我同意體育專員嘅講法嘅，因為龍舟運動咧涉及嘅人數過多。咁啊，做一啲嘅閉環嘅工作比較困難，咁所以就體育專員咧提及到譬如桌球啊或者足球咧，其實嗰個參加嘅人數咧就冇龍舟咁多嘅，所以我相信咧嚟緊香港繼續舉辦一啲嘅即係嗰啲嘅叫做國際性嘅比賽係舉辦得到嘅，最緊要嘅參與嘅人數咯，我覺得係。 嗯， 所以大家可能喺運動員嘅角度，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譬如話我哋香港龍舟運動，如果今次舉辦唔到呢個嘅世界賽，嗰個影響有幾深遠呢？其實我覺得就喺龍舟世界龍舟嘅地位，香港係永遠都不變嘅，因為國際龍舟比賽由香港開始，咁今次舉辦唔到2023，咁我都會將會繼續去申辦2027年嘅世界龍舟錦標賽。咁喺會內呢，我哋嘅國龍聯嘅會長呢都希望咧，日後咧世界錦標賽都可以翻香港嘅。咁我覺得而家係我哋嘅防疫政策嘅一個問題去面對啫。咁日後個防疫政策取消咗，咁佢哋咪會翻嚟啦。咁亦都我可以講翻咧，嚟緊我哋其實每一年咧，我哋都有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我哋總會同旅發局合作嘅。咁呢個比賽嚟講咧，其實我哋每一年咧都係六月份去舉辦。咁我哋準備嘅時間咧只需要半年。咁我哋係其實係12月咧就開始籌備嘅。咁呢個我覺得喺今次嘅事件嚟講，其實我哋仲有啲嘅補救措施嘅，譬如話我哋12月可以如果個防疫政策真係可以放寬到啊，已經咁我哋12月啟動呢個嘅比賽，咁亦都到時可能到3-4月我哋嗰陣時先邀請其他國家嘅運動員嚟參加我哋嘅國際龍舟邀請賽嗰陣時，其實都未遲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未影響到我哋香港國際嘅聲譽。不過咧，其實有我都可以提翻咧，如果我哋個防疫政策仲係慢的話，即係未改變的話咧，咁因為有時啲國際性嘅活動啊，或者係一啲嘅大型嘅會議咧，咁我哋都要可能要1-2年嘅時間申辦嘅準備㗎嘛。咁可能而家我哋香港區去申辦嗰陣時咧，人哋可能都會即係問翻我哋，喂，究竟我哋嘅防疫政策啊，究竟係點樣做法咧？咁相信嗰陣時就可能同其他國家比較嗰陣時，我哋就會落後咗其他國家。我哋申辦個機會咧，喺呢兩年嘅短時間咧，可能我哋就未必申辦得到。呢個係我嘅個人嘅擔心嘅憂慮嚟嘅。 OK， 好，唔該曬鍾志樂，同你傾到呢度。鍾志樂係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嚟嘅。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第一台， 港台電視31， 跨平台體育節目， 港台體壇123。 今個星期我要多謝你，揾嚟冠中南區教練鄭少聰，同大家分享有球員、香港隊、港超教練一路講到港台直播， 港台體壇123。 主持梁禮勤、葉允兒，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4:30，香港電台第一台直播， 視像版會喺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電視31播出。 錯過咗，記得上港台網頁。 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咧早前咧发生喺何文田嘅一个大树倒塌嘅一个事件啦。咁啊，包括咧有一架嘅至少一架校巴咧系被压倒啦。咁啊。當時咧一個校巴司機咧都喺車上面，佢嘅手部受傷，不過就話校巴上面就冇學生等等嘅。咁事件之後咧，大家都好關心啊，見到發展局同埋康文署咧都有個嘅回應，提到話康文署咧一直都有留意個樹嘅生長情況嘅，進行一啲適當嘅護理，包括修剪啊同埋疏枝等等。就話咧最近一次喺四月做個檢查咧，就話表面咧都冇一啲嘅腐爛跡象啊，話個樹幹、主幹、樹枝個幹同埋主幹同埋樹根等等咁。成个情况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长春社总监苏国贤，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苏国贤。上个礼拜五发生呢、这个塌树嘅情况啦、你都有去到现场去睇过嘅。嗰、那个树嗰个状态，你了解到系点样咧？ 系，其实因为我小朋友正正就喺嗰棵树后边嗰间小学翻学，咁所以基本上我都系好经常会经过棵树，同埋。同一條街其實喺2009年咧，其實有另外一棵鳳凰木冧過嘅、所以即我自己做樹木嘅，我都幾留意嗰條街嘅樹木嘅狀況，特別係鳳凰木。咁、今次冧嘅呢棵鳳凰木咧，頭先你有提康文署佢哋做嗰個嘅檢查啦。我都係有大致嘅即係同感嘅，因為當我睇特別係樹根樹腳嗰個部分咧。表面是冇一啲明顯嘅腐爛嘅症狀嘅，咁嗰個就係講緊樹嘅結構問題啦。而嗰個樹嘅樹冠，譬如個枝葉啊、綠唔綠啊、茂茂密啊，又係好正常嘅。咁所以確實我自己個人都係覺得今次呢、這個嘅即係塌樹例子喺做風險評估嘅時候係有一定嘅難度。 所以其實係咪用目測，即係話譬如表面啦，頭先講到喺樹枝啊、主幹啊、樹根啊等等，都冇一啲腐爛嘅跡象嘅時候，其實有啲咩方法去真係查到佢嗰個樹木嘅健康情況係咪確實有可能出問題咧？又 係你頭先提咗目測呢樣嘢啦，咁其實目測法咁，因為今次冧咗樹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人問。目測咁係咪即係唔可靠？其實每一次嘅即係塌樹意外之後，都有人會質疑目測。咁其實目測本身係一個即係全世界都用嘅方法，唔係淨係香港嘅。咁但係確實每一種方法有佢嘅好處，有佢嘅壞處。目測其實係一個初步嘅檢測嚟嘅。咁即係將一啲明顯嘅問題咧，其實佢係可以抽出嚟去做進一步嘅檢查同埋跟進。咁但係今次呢個情況就係嗰個問題係喺根部以下嘅，即係喺地底嘅。咁好坦白講，就算你話有儀器啊嗰啲咧，都要簡單儀器去做。 蘇國賢，因為時間差唔多到，轉頭翻嚟我哋再同你傾咯，就有關於呢次嘅事件。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今日稍后在西敏寺举行，多国领袖陆续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包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内的多国领袖星期日先到西敏厅瞻仰灵柩。當局開放俾民眾瞻仰的時間會在當地星期一早上六點半結束。當局在星期日晚已經截龍，全國在星期日晚上八點亦默哀一分鐘。白金漢宮在國葬前夕發布伊麗莎白二世的照片，顯示她面帶笑容。照片五月在溫莎堡拍攝，紀念女王在位70周年。皇室提到几百万人今日将会聚集一起纪念女王非凡一生。英皇查理斯三世感谢全球人士在他的母亲辞世后给予的支持。皇后卡米拉就赞扬伊丽莎白二世当年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塑造属于自身的角色。 警方成立电子报案处理及分析中心，利用电脑系统分析科技罪案和诈骗案之间的关联性，将来自同一犯案源头的案件归类，交由同一调查队跟进，期望提升调查效率及早破案。警方以早前涉及主题乐园门票的骗案为例，电脑系统会将不同报案人提供的资料，包括骗徒的社交平台账号、银行和电话等进行关联性分析，如果发现可能涉及同一诈骗源头，会归类并交由同一刑事调查队跟进。根据警方数字，涉及科技罪案和诈骗案而经电子报案的数字，去年增至大约20,000宗，是2019年的两倍，同类案件大多有关联性。如果不同受害人分别举报而不整合，会出现调查资源重叠。南韩新增19,4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十星期以来最少，再多39人死亡。韩联社报道，虽然周末检测数量下跌，但是新增感染个案下跌，仍然值得注意。除了是连续5日下跌，亦都是较一星期前减少一半以上。自7月初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新一轮疫情，导致新增确诊个案在8月中旬达到超过180,000宗之后，单日感染数字呈现下降趋势。卫生部门预计这波疫情将会逐渐缓和。台风南马都吹袭日本九州，部分地区停电，影响超过27万户。风暴亦广泛影响交通，飞机、航班和新干线服务暂停。星期一是否恢复，视乎风暴情况而定。在广岛站，民众赶在列车服务暂停前购买车票。各公共交通服务营运商提醒民众留意最新消息。另外，综合各地消防消息，宫崎、熊本、鹿儿岛、广岛、高知等县都有房屋受损和树木倒林，亦有人受伤。首相岸田文雄昨日召开应对南马都的内阁会议，呼吁民众留意气象和避难信息，及早采取行动。日本气象厅预测，南马都登陆九州之后将会继续北上，听日直卷整个日本，造成大范围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34点，跌226点，成交金额1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8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蚊，跌3.8；阿里巴巴84.5，跌2.3。康师傅控股13.58，跌4仙；美团168.1，跌咗3.8；百胜中国383.4，跌咗9.4；京东集团218.2，跌咗4.8；网易128.1，跌4.1；药明生物49.6，跌2.25；敏实集团21.6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95，瑞士法郎0.965，加元1.327，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1.001， 澳元兑美元0.6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港金报15,69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1美元，卖出167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啲意外事故啊。咁啱啱收到运输处通知咧，就话吐露港公路啊，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老山公路嗰度咧有意外啊。咁啊现时咧就有啲塞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老山公路，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港岛南区嘅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仲系相当之多车嘅，因为之前咧就近住如心酒店嗰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不过就而家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海丰华轩。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呢现时都几畅顺㗎，冇乜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多车，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仲系繁忙啊，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住石门。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只系隧道入口去到收费广场段比较多车啦。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西区嘅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带就较为多车嘅。九龙方面呢，现时观塘绕道东行线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段就比较繁忙，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都是多车的。新界呢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淨係沙田市中心段较为多车啲。咁至于一啲道路工程方面提下大家啦。新界呢粉岭嘅马色路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马色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嘅慢线需要封闭嘅。车辆禁止喺马色路来往方向转去天平路，部分巴士线要改道行驶。而九龙呢观塘嘅翠屏道就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所有长过7米嘅车辆禁止喺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陆中合，全港有60%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还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9月24至30日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筑起2050碳中和，快点上活动网站看看啦。 2022年9月19日，陈茂波估计本年度赤字超过1000亿，财政储备或降至8000亿元。 新增7322宗确诊，多23人离世。当局称疫情暂未见反弹。 西贡白沙洲有独木舟而因强风翻侧，多人堕海。 台东6.8级地震，有楼房倒塌，大桥断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提到上星期何文田巴富街有冧树嘅情况，咁啊压中咗起码一架嘅校巴嘅，咁啊见呢棵树咧就属于叫凤凰木，就唔系古树名下嘅。根据政府嘅资料，咁啊发展局树木管理办事处即系树木办啦，就话高度关注今次嘅事件啦，已经要求康文署彻底调查塌树嘅原因，最迟喺十月初咧系完成噶。另外都提到话树木办已经要求康文署详细检查附近树木嘅健康同埋结构状况，当康文署完成塌树报告之后咧，树木办会因应有关的报告做适当的跟进，亦都话树木办已经要求所有树木保养部门就住他哋辖下路旁一啲相对大型的凤凰木做检复检嘅，保障公众安全嘅。继续同阿苏国贤倾下，电话旁边有长春社总监苏国贤，早晨。 早晨，早晨。 苏国贤啊，头先你提到棵树咧，就即系表面你自己观察咧，都冇话一啲好明显嘅情况，睇到系咪有一啲健康问题啦。但你头先提到话根部以下有一啲嘅情况，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点啊？即系根部嘅表面睇唔到，但系根部以下其实有出现咗啲嘢嘅情况啊？即系点啊？ 其实当嗰棵树倒塌咗之后咧，咁大家都见到，其实佢反起咗露出嚟嘅根部咧，其实第一就成个根咧就非常之浅嘅，第二就系得好多好幼细嘅根喺嗰个地面嘅地砖下面，就简单嚟讲冇一啲大条啲嘅支撑根嘅，咁即系话嗰棵树其实就冇即系有啲根失去咗啦。咁点解冇咗啲根咧？咁再睇翻佢嗰个断即系冧嘅时候嗰个断口咧，其实系好平整嘅，咁就意味住咧，即系话嗰啲木已经好脆。咁个结果其实就系由于嗰个真菌嘅腐烂啦，令到嗰啲根咧其实就烂咗，所以佢先至倒塌。咁所以总结就系佢系因为喺地下下面嘅根作为支撑嘅，因为真菌嘅侵蚀而腐烂，所以棵树就倒塌。 所以呢个情况都冇办法用目测去睇到噶咯。 系啊，咁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其实正如即系人，我哋人都会有一啲隐疾，唔系话你去睇医生咁容易睇到嘅。咁系咪就等于冇机会揾到出嚟咧？我觉得唔系嘅。正如我所讲，其实同一条街已经系有另外一棵凤凰木，系都系睇唔到嘅情况之下咧，都系根下边出现问题。不过嗰次就系白蚁为主嘅，咁系倒塌嘅。咁而香港其实过往喺街道旁亦都有類近的鳳凰木倒塌的情況，所以呢即是說不是完全沒有跡可尋的，但是就不是靠一般的目測法可以看到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實應該用一些好像篩查的角度，當我們知道譬如鳳凰木去到有好像今次這一棵的可能樹幹大過30厘米去到40厘米這個 size 的，在街道旁的環境的，也都很大機會可能曾經被人挖路整斷過根的，又人流車流多的，其實符合了某一些的篩查條件呢，其實就值得去做一些不是恆常目測法的一些深入的檢查，這樣其實就有機會呢會找到真的地底有問題的樹木。 你估計有幾多符合你頭先上述條件嘅一啲鳳凰木啊？又大又喺個路邊，要做一啲即係深入啲嘅篩查，又要實際要做啲咩咧？涉及幾多呢啲樹咧？又 我諗，如果以鳳凰木而言，可能都有數百到上千棵嘅，係啊。咁因為鳳凰木都係一個香港幾普遍嘅路邊樹。咁除咗鳳凰木，其實仲有其他，譬如好似石栗啊，譬如有一隻叫大葉合歡啦、都是有類近的情況，其實都值得去篩查。咁但係即係要點樣先可以找到呢些篩查的即係因素出嚟呢？其實就要靠冧樹之後係咪有一個好好的記錄，就係、是我哋叫塌樹記錄的一個資料庫啦，去睇翻嗰個資料庫嘅情況，揾出啲高危嘅樹木同相關嘅情況，其實先至可以有機會做到呢一步。 所以而家樹木辦話要求所有樹木保養部門就住轄下路旁相對大型嘅鳳凰木做復檢，你覺得呢一個係未夠嘅係咪咧？ 我覺得係，如果只係用翻而家嘅目測法咧，咁佢可以做到嘅就係真係將佢本身漏網之餘就揾出嚟。但係如果都係地底有問題嘅咧，用現行嘅方法咧，我覺得係未必可以揾得到嘅。 OK。 OK， 好啊，唔该晒苏国贤同你倾到呢度先。苏国贤咧系长春社总监，有关于今次塔树事件，你自己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這个上个礼拜五塔树嘅呢个事件啦，同埋引发后屘唔同嘅一啲嘅措施。有发展局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主管伍子君，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伍子君。想先讲下上个礼拜五塔树喺巴富街塔树之后啦，你亦都有去过到场了解嘅，有冇了解到嗰、那个树嘅倒塌嘅原因系啲咩咧？ 我哋啲同事咧都同埋康文署嘅同事咧都当日即刻落去再睇啦。咁因为咧康文署会做一个树木嗰、那个倒塌嘅调查报告啊。咁而家其实就我哋都会等埋佢报告一并再睇啦。咁、不过咧就因为你都知道有啲嘢要需要时间嘅，因为譬如我哋攞咗一啲样本去做检测嘅。咁我谂我哋系一并将成个报告当康文署做完晒之后，我哋再会睇一睇个情况系点啦。 即系详细就要等到成个调查系出咗报告，系咪要十月初先完成？系咪话要？ 系，最迟。 不过见有啲专家已经话睇到，其实嗰度即系个根部下面咧，就嗰啲根可能就有啲真菌嘅影响啊，可能有啲好细嘅根连住啊，似乎就系喺个根部嗰度系出咗一啲问题，但系表面又未必睇到嘅。你哋嘅观察又系咪咁咧？ 相约啦，但系呢个都系初步啦， 嗯 我哋觉得应该要做一啲更加深入嘅调查嘅吓。 O K， 调查方向会系点样？系咪就系攞啲样本去再进一步化验？主要系 系啦，仲睇埋其他，因为我哋都有一啲因为每年你都知道啲树木咧系要做检测嘅，咁我哋都会再对比翻，譬如之前啲报告个树木即系每一年嘅状况有冇转变啊，或者其他环境嘅因素啊咁样。 即系同一棵树之前嘅报告 系。 之前是讲紧几时啊？对上一次报告是几时啊？ 我哋基本上是每一年至少做一次嘅。 所以对上一次是 四月就是今年的报告啦。咁应该再对上的就是2021年的报告。 我见政府的讲法都话当时四月对上一次做嗰阵啦，都是话佢的表面咧系冇一啲腐烂的迹象嘅。咁系咪表面冇腐烂迹象就应该就你哋根据你哋嘅检测嚟讲，一般都系评定为冇健康问题嘅？ 其实通常树木的检测咧，我哋会分程序嘅，就健康系一个方向。结构是一个方向。头先即是咁样讲啦，即是譬如棵树究竟有冇倾侧啊，或者有冇一啲即是窿啊，即是一啲腐烂嘅状况，呢啲基本上都系啲结构嘅问题，或者嗰啲枝条之间嗰个连结系点样咁。咁而健康呢就是譬如佢有冇虫蚁嘅蛀食啊，或者譬如都可以有啲表征，譬如睇嗰啲叶啊，其他啲状况有冇啲菌啊，或者系病虫害啊咁样啦。咁所以呢其实即系多方面睇嘅。即係亦都可能有時係睇棵樹，譬如嗰個樹冠啊，同埋佢成個結構嘅比例係咪正常，或者係對比翻同品種嘅樹喺同一個時間佢嘅狀態會唔會有異樣咯？咁呢啲都係成個通常我哋做呢個樹木嗰個驗測嘅一啲步驟嚟嘅。 明白，即係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比較啦，或者再資料去再睇啦。但我想知道整體嚟講，鳳凰木係咪喺今次嘅事故就係涉及嗰棵樹就係鳳凰木啦？亦都唔止一次喺巴富街嘅鳳凰木咧係出現有即係倒塌嘅情況咁。有冇揾到一啲共通嘅原因咧？或者過往出現過呢啲塌樹喺巴富街有涉及到鳳凰木嘅，其實有冇去政府去仔細睇過同一條街或者其他樹木嘅風險嘅？ 嗱，即系正如头先讲啦，树木嗰、那个检测，我哋其实每年都做嘅，即系自从十几年前我哋引入咗呢个树木风险评估，嗱，即系其实风险评估系一个工作，就每年至少做一次，另外就其实系日常嘅护理工作，咁就是、日常会做嘅，咁其实咧即系。或者我利用呢個機會都講啦，呢啲樹咧其實係比較上老大啲， 同埋係一個比較上即係發展得耐嘅地區嘅。咁我哋喺新嘅區咧，其實就已經係用緊新嘅指引嘅，即係我哋大約十多年前咧，其實都知道。大家知道啦，樹木其實咁大棵，係需要好多空間去正常生長嘅，即係無論佢喺地面或者係地下。咁所以其實我哋十年前都已經係有新指引咧，就係話凡親即係呢啲新嘅區咧，做新路或者譬如係一個新嘅發展之外，譬如可能有一啲重新嘅舊區重建，我哋都要求咧，唔係再種喺一啲細嘅，好似住月咁樣嘅地方，即係我哋叫 tree pit 咯，就唔係再種喺呢啲新嘅地方，而係一定要有成個，即係叫我哋叫做soil corridor 啦，即係一個泥土嘅走廊，即係譬如一啲開放式嘅泥土，成個種植帶去種樹嘅，咁等啲樹咧就有足夠嘅根部發展啦，同埋上空的發展都可以平衡到的。咁你見到譬如啟德的區啦，或者譬如中環灣仔填海，或者而家你新的發展區，都會見到其實就係用緊呢一個方法嘅。咁但係當然你睇到巴富街呢啲係舊啲嘅，即係可能五六十年前發展嘅地區，即係當棵樹種咗嗰陣時候，其實可能周圍啲街啊，即係譬如話車路或者個行人路或者附近嘅樓宇嘅發展都同而家已經唔同樣㗎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審視緊啦，正如當日就發展局局長都有講過咧，我哋其實係而家做緊一個專責組，就唔係淨係睇，當然會睇呢一個事故，亦都由呢啲事故去引申去睇，其實整體上除咗譬如話頭先講樹木檢測、風險評估嘅步驟可唔可以即係更加優化做得好啲之外，其實亦都要睇翻如果呢啲咁嘅舊區係咪真係配合呢啲咁嘅大樹，係咪配合到個環境咧？因為你都知道，即係樹木都有即係一個老化嘅跡象啊，或者其他嘅狀況，係唔係利用呢個機會去睇下係咪有啲更新咧？咁樣咁我可以俾一個例子你咧，就係、是、譬如大家知道啲斜坡台灣相思咧，其實。近呢幾年咧，我哋都睇到有好多即係老化跡象嚴重嘅。其實好多部門咧已經開始做一啲更新嘅工作，即係話等啲樹唔係去到最差嗰個位，其實就已經可能要換啦。咁其實有幾個方面，第一就係個公眾安全，第二咧就係話台灣相思係咪因為係一個引入嘅即係外來品種，其實嗰個生態。未必是最有這個即多元性的，所以我們也利用這裡種花一些本地的品種。當然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又要保育，其實很多人都說、哦、你們不要斬樹，所以我們其實在台灣相思的計劃裡面都是跟即係區內嘅市民有很多的溝通，他都知道即係話其實如果要平衡這個保育公眾安全嚇、環境嘅因素嘅話，其實可能做個樹木更新咧，都係有個好處。咁呢個即係作為一個引子，就話其實我哋喺嗰個專責組咧，都有全方位嘅一啲嘅檢視，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利用今次嘅經驗或者其他嘅經驗，正如你咁講，係咪可以再行多一步，做得更加好嘅嚇？ 但我想知道所謂更新，頭先提到老區，老區都好多啦。咁你哋個範圍去到點啊？點樣去到更新，即係或者喺個樹未去到最差嘅狀況，頭先你形容啦，就已經換走咧，咁好大嘅喎、個範圍，點樣做法咧？ 嗱，咁我諗咁樣睇嘅啫，我唔係話即刻要換走，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我哋要做一個檢視先啦。嗱，有啲區你要知道啊，即係譬如話可能頭先講啦，巴富街其實附近嗰啲都係一啲發展得耐啲嘅地方。而佢啲樹又真係好老大，可能過咗五六十年，但係因為附近嘅發展多，佢其實可能都有好多嘢影響到棵樹嘅生長。咁呢啲所謂老區多樹咧，其實我哋係有資料庫嘅，即係話譬如話有幾多棵邊個品種，邊啲樹有幾大，種咗喺邊啲位，咁其實我哋係可以由個資料庫嗰度咧攞到。那些樹木的資料，而可以分個優先 排次去睇下邊啲我哋會着重點去做啦。咁當然頭先即係譬如講啦，即係巴富街附近嘅一啲地區，其實都有啲傷弱嘅情況啦。頭先蘇國賢亦都講咗，即係其實都有啲區分啊，或者係有啲狀況啦。咁亦都其實我哋都有，正如頭先咁講啦，係有啲樹木倒塌嘅資料。我哋都有喺度嘅，即係話，譬如喺一啲街道曾經冧過樹嘅嚇，可能係有啲係因為打風嘅，咁但係都係納入咗個資料庫嘅話咧，我哋都會由嗰度再拼合頭先我哋講嘅樹木嘅大細嘅資料咧，去做一個分析，然後睇翻個優次嘅次序，我哋應該點樣檢視先？咁檢視完，我哋先知道即係其實。个问题应该系仲可唔可以留翻喺度，都仍然发挥好多嘅绿化嘅效用啦？定话其实系唔系去到嘅时候系应该更新咧？咁呢个咧就我哋喺个专责组嗰度咧，就真系会再讨论嘅吓。 除咗专责组，我见到你哋有一个行动，就话要求所有树木保养嘅部门咧，就住辖下路旁嘅相对大型嘅凤凰木咧，去做一个复检。呢个系谂住几时做啊？同埋系咪净系第一步系做？凤凰木有下一步嘅即系阶段嘅工作嘅，仲 系正确嗱。咁因为我哋急市民所急先啊，就做咗呢个凤凰木啦。其实都会系月尾之前咧，会做一个复检嘅吓。咁跟住咧就会系其他路边嘅大树。咁我哋而家都系安排紧，会系喺下一步做嘅。咁但系都会系尽快希望完成到嘅吓。 咩品种嘅有冇啊？系 冇嘅，即系。基本上就是啲即係尤其是頭先講啦，喺啲樹葉嘅咯，多人流車流嘅地方啦，同埋大嘅樹嚇。咁頭先阿蘇國賢都有提到幾隻常用品種嘅嚇。 我想知道你今次呢個復檢鳳凰木係咪都係用翻目測嘅方式？因為今次呢棵樹就表面其實都再做目測都係睇唔到，再做一次呢一啲睇曬全港呢啲鳳凰木啊嘅復檢，都係用目測嘅話，其實係咪都未必？杜絕到今次嘅事件發生咧，如果真係啲樹有問題嘅話， 係嗱，正如啊頭先蘇國賢講啦，即係國際嚟講咧，嗰、那個樹木檢測嘅方法咧，都首先係用咗目測先嘅。咁通常咧就係、是、譬如可能好多樹啦，我哋做咗目測，咁都會睇到有一啲可能係有少少異樣嘅咧，咁其實就會再。做一個深入的檢測嘅，咁我哋一定即係做一個分流嘅，因為即係工作量嚟講，我哋一定要將緊急嗰啲做先嘅嘛，咁所以就係話，譬如我哋即係譬如睇一條街，睇到有異樣嘅咧，可能我哋就係話，正如用一啲檢測儀器，咁但係你知道檢測儀器咧，其實有陣時候要轉入啲木嗰度，咁。转落去其实都会伤啲树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点解就系话除咗资源嘅问题之外咧，其实都要睇下，要平衡翻，即系嗰个验测个方法，系咪对棵树有影响，而平衡翻即系拣边一个系最好嘅方法咁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吴志军，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志军系发展局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主管，提到话嚟紧会做一啲凤凰木嘅检测啊，咁亦都话会今个月底咧会完成呢一个嘅工作嘅咁。有关于塔树嘅情况，你跟进住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 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 中学生因为比较早有疫苗嘅保护咧，最近呢几个月嘅阶段咧，发现大部分特别系嗰啲重症需要入医院嗰啲小朋友咧，主要咧其实喺年幼嗰啲小朋友入边，所以咧家长嗰个留意度入边咧，焦点咧应该系尽快帮小学生同埋幼稚园比较细嘅小朋友咧，尽早安排完成接种嗰个新冠疫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